喂，嚟到最后一节， 嚟到最后一节，咁啊，讲一套新鲜滚热啦，就系、 是、我未睇， 系啊，你未睇，但系我哋录音呢一日啦，就啱啱前 寻，可能我睇咗啦，可能我睇咗啦， 即系到出街嗰时候，可能你睇咗啦，咁就系阿韦英雄嘅 Mrs. K 啊， 系， 咁。睇嗰阵时，其实我都有少少期待嘅，因为佢讲到话啊，系啊， 韦英雄最后一套嘅 武打系咯，武打系动作片咁啦。咁其实睇完套戏，我觉得同动作片真系冇乜关系。 咁讲下导演先啦，导演系马来西亚导演啦，何宇恒 系 系啦。咁佢之前就拍过一套叫《太阳雨》，就系嗰阵时啊，刘德华嗰、那个导演嘅一个 program 嘅系计划啦，系啦。咁之后第二套咧，就令到韦英雄第二次攞影后嘅《心魔》 系啦。咁啊。有睇翻啲报道都话，韦英雄拍呢套戏都系想有少少多谢呢个导演， 系啦， 系啦，即系俾咗机会佢，令到佢有影后嘅呢个殊荣啦。咁、今次就再拍咗呢一套，就叫 Mrs. K， 系啦。咁亦都系何宇恒第三套嘅场面。 其实我老实讲，我心魔咧就 OK 啦，我觉得好睇，但系未至于大家讲到咁神作咯、有少少过誉嘅，我觉得。咁啊。即系我睇我又唔系因为阿导演嘅心态， 咁你肯睇韦英雄啦， 系啦，咁咪睇下韦英雄，但系都真系非常之失望噶，想讲呢一套。咁啊，我简单介绍个故事系咩啦？咁讲下韦英雄，其实表面咧就系一个普通嘅师奶嚟嘅，就系、是、有个好幸福嘅家庭啦，咁啊同阿老公同个女好似好和平咁 啊，好似啊。 系啦，好似咁又咪一日咧，就突然之间有个神秘人走入去间屋就话喂。有单嘢，即系冇讲嗰单嘢系乜嘢啦，咁啊话有单嘢去，可能想揾你叫重出江湖咁样啦，咁就渐渐就系因为呢一个神秘人咧，就开始勾翻起阿韦英雄呢个角色嘅以前好多一啲故事咁样啦，咁原来以前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仇口嘅。咁啊，任达华所饰演嘅角色咧，就系同佢以前有啲牙齿印啦。咁就喺咁多年后，佢一直内心都有一个仇恨，好想去同啊，因为韦英雄做咗啲嘢啦。咁系咩唔讲啦？咁啊做咗啲嘢，佢就令好想去报仇。咁就事隔多年咧，就阿任达华就同埋叫做揾埋一班僆咁啊出嚟，真系搞佢。其实个故事就咁简单嘅啫。 哦 ，OK， 系啦，个故事就咁简单。咁就叫做拍咗个半钟出嚟啦。但系好老实讲，睇完我以为自己有三个钟。因为真系， 其实心魔都系喎，心魔好似差唔多两个钟，但系睇完之后真系好长好长啊！ 心魔都点讲？心魔你成个故事都叫做比较完整。呢 一套系，我觉得佢系想可能都想拍一啲比较 style 有少少、有少少含义嘅一啲动作片，但系佢系做唔到呢种咁嘅效果出嚟啦。同埋我所有头先所讲啦，话佢系一套佢宣传一套武打片啦。咁但系其实佢所谓嘅动作场面真系唔系好多嘅。咁啊，最长有叫佢一场，叫佢喺条街嗰度同一个其中一个反派嘅打手喺度追逐啦。嗰场如果你系一啲比较大型戏，应该拍得好紧张。咁但系。变咗喺呢一套戏入面，可能导演都唔系好识拍啲动作场面啦。哇！你个镜头系咁剪嚟剪去咧，闪到你睇到眼都花埋。咁同埋最后一场所谓嘅即系啲动作片一定要就向终极高潮位咁啊，双雄对决啦。咁啊，讲下阿韦英雄都同其中一个打手一女对女咁样啦。咁啊，男主角另外男主角五百啦，咁五百又打另一个咁样啦。 五百都有打， 五百都有打，系啦。咁啊，哇！你真系睇到 Rock 教啲 Rock 师傅嘅咁。 冇噶，你睇佢系好花嘅画面，系根本你睇完都唔知佢打咗啲乜嘢。咁佢系有四个角色之后，你当啲打手可以，哇！有四个万人走出嚟啦。我顶你个肺，其中一个鬼佬啦。你通常谂住哇，会唔会鬼佬系啲好劲啊，大把死嗰啲打一场？我谂都冇两秒就怼冧咗，我话做乜嘢啊？咁跟住最尾都叫做有一场系可能系有少少逃亡嘅气氛啦，无啦啦系一条好平静嘅公路，一条隔篱好似草原咁，无啦啦炒车炒到成架车反晒，即系我睇嗰场有观众睇到笑，无啦啦呢条平路嗰度点会炒车？即系你如果你系谂住睇动作场面，你会觉得呢套嘢系好多好奇怪，唔知道发生咩事嘅时候出现啦。同埋佢系角色嘅性格系非常之薄弱嘅， 系。 譬如阿韦英雄嗰个角色，佢系有好多故事咁啦，背后可能以前有好多仇家啊，甚至你个戏名叫 Mrs. K， 我想啊会唔会佢系一啲刻意去隐姓埋名啊？佢都系嘅，咁但系你又唔会话交代到佢做乜以前要搞到咁多仇口，其实同埋阿任达华要去报仇嗰个理由都好牵强，咁最尾仲要整一整个扭桥。 咁啊扭嚟扭去扭到都、扭到我都觉得系唔系好兜到咯，嗰样嘢系。咁同埋我头先所讲啦，佢最尾无啦啦铺咗一个有四条友出嚟嘅、一个好似所谓奸角嘅四人组啦，咁、佢出嚟，佢得个形嘅啫出嚟，完全咁就走咗做咩？咁啊两嘢又俾人怼冧咗咁样。 但好似即系好似听唔止你一个人咁讲， 系啊， 即系都几多人都对呢套戏有少少啊意见啊都。 同埋，即系佢好多嗰啲所谓佢以前嘅一啲仇口，就可能啱啱开场冇耐就死咗咁样啦。咁其实入面有两个系一啲香港导演嚟嘅，香港导演客串嘅，系啦。咁嗰两个导演边个你自己去睇啦。咁我唔讲，因为我系觉得个样好熟嘅，但系睇到最尾出 credit 先知 客串咩。咁我心谂，其实佢哋行先死先走出嚟讲两句嘢就死鬼咗，做咩？ 友情客串咯， 系真友情客串，佢系。完全冇任何冇乜意思嘅，佢后屘仲要都唔算，即系剧透少少啦，无啦啦讲阿韦英雄去到最尾好绝境，突然之间见到佢几个死咗，好似一啲灵魂咁走翻出嚟同佢讲嘢，做乜嘢大佬？我睇紧啲乜嘢？ 咁心魔嘅咩？ 系啦，因为你系完全觉得佢好似喺度冲餐紧时间咁样啦。咁同埋我最顶佢唔顺系啲剧情，其实真系非常之反智。咁啊，点解要逼到阿韦英雄呢个角色出翻嚟咧？咁就因为佢个女俾人叫做俾阿任达华嗰班奸角绑架咗啦。咁啊，伍伯就自己一个出面揾女啦。咁明明其实就冇乜线索嘅，咁啊突然之间因为某一旧嘅 product 啦，哇咁啊变咗揾到个女系好顺理成章咁样。你突然之间揾到我，心谂我后屘我散场，我同我 friend 讲嘅。佢点会咁突然？之前搞咗咁耐揾唔到，突然之间就因为某一旧嘢，咁就揾到佢个女出嚟。咁然后呢阿任达华同阿韦英雄又其实好多个场面呢好似好型咁喺度对话咁。我心諗你两条又识打，个台面有支枪，你有心要搞掂佢，神咗队咁，你唔使搞咁多嘢，即係佢撑咗成个几钟，就好多机会可以杀死对方，但都唔杀。甚至乎其实去到最尾都冇话佢两个嘅做乜要仇心到咁样啦，咁就是因为一啲咁比较奇怪嘅理由，就搞咗一场大龙凤出嚟。咁啊，即系睇呢一套睇完，我都非常之都唔止失望咁简单，我直头真系觉得都系今年计今晚打丧尸之后有一套奇片，即系我唔话烂片啦，但系即系一套奇片。 因为其实都我记得。即之前睇完之后，你睇完之后啦，有不少嘅观众朋友都话咧，呢套都唔可以用一套咁以常理嘅心态去睇一套电影嚟嘅。 系嘅，咁但系你上次话睇戏唔好博古，我觉得佢啲系太过离谱，我觉得边度？ 因为佢都话，因为其实咁可能许衡佢本身 佢拍得有意思嘅， 系啦，同埋或者系想尝试下，即系佢可能拍亲都系一啲咁平铺直叙啊，或者文艺啲嘅。咁你太阳雨你都摆到明系文艺片嚟噶啦，其实心魔有少少都系文艺噶啦，都 心魔都系 系啊。咁即系呢一套其实感觉上都因为有大公司嘅。俾钱啦，咁亦都可以即系叫尝试下拍一套大片啦，咁样 系啦。 咁但系就 个效果就真系做唔到应有嘅效果。同埋，如果你用即系用阿韦英雄最后一套武打片去宣传，即系可能佢年纪比较老，都冇你唔可以叫佢由头砌到尾啦。咁但系如果你咁 focus 呢一样嘢，但系入到去原来唔系一套动作片，呢个系真系同期望好有落差咯。咁同埋你见张海报话又拉起枪咁，又好似成班人 好似好劲咁， 好似好劲咁，入到去都唔系嗰回事。咁啊，即系系啦，所以呢一套今个礼拜可能都唔系，即系啲戏院都唔系咁。 因为连就算呢一间发，即系佢自己嗰间发行公司都嗰间戏院都唔系都好多场次， 系咁就 即系我谂都系快快手嗰只咯， 叫做上一上咁样咯。 系啦，咁都其实都有少少吓，唔系咁支持嗰只啦。 系啊， 有机会咪睇下咯。 系啊，咁啊呢一套讲系咁多先啦，我都冇咩好讲。系啦， 咁喂，另外嗰套，我呢套我哋睇好耐咯， 睇咗好耐， 成个几月前噶咯。 其实美国都做咗好耐嘅。 其实我想话俾你听，我连碟都买咗啦， 碟都买埋。 系啊， 依家先做。 但系我都会再睇嘅，应该 系咁， 睇足足多人陪我睇啦。 OK， 咁啊呢套就系《情人眼里巴基斯》啦，英文又叫做《Big 碧色，咁我老实讲个中文名咯，我真系觉得系近年讲得最差嘅一个名嚟，即系巴基斯咁做乜嘢？因为佢，因为我问翻化学公司嗰个 PR 啦，咁啊，原来改咗一个巴基斯系因为阿南咗叫巴基斯坦。我想问巴基斯坦，你想，我知道你想食话呢个情人女出西施，咁、但系你由巴基斯又冇咗个坦字，咁做乜嘢咧？ 今日弹咗啦，系啦，今日弹咗啦，点 咁但系呢一套其实系一套叫做暑期嘅一套好劲嘅戏啦。咁因为喺烂番茄上面咧，之前睇佢一啲总结嘅文章啦，佢呢一套系美国嘅叫做暑期档评分最高嘅戏咯。 咁 佢呢一套系最高， 唔出奇嘅系咪咧？ 系我觉得系好睇，但未至于去到咁夸张，因为我冇记错呢一套第一，第二就系 Baby Driver。 OK， 系啦，咁之后我都唔记得啦。咁啊 ，Baby Driver， 我系觉得系值得嘅，但系呢一套系咪去到咁劲咧？又好似过于咗，我自己觉得啦。咁同埋佢当时以一套咁低成本嘅一套制作咧，佢系 Amazon 嘅 Studio 系啦， 咁佢都入到票房嘅五甲嘅，去做咗，好似做咗一个礼拜之后，就仅次于 Baby Driver 啦，嗰时都系佢啦。咁、啊， 即系两套喺度斗啦，其实都 系啊。所以喺美国嘅评价同埋，甚至佢即系当然你唔可以话佢好大收啦票房，但系一套咁低成本嘅制作系唔差嘅。 嗯，咁其实都讲翻个故事啦。咁、其实就系讲话个男主角咧，其实本身佢正职咧，佢即系可能咁讲，因为朝头早咧，佢就系揸 Uber 嘅。 系啊。 夜晚咧，原来佢就系实现佢自己嘅梦想，就系去做一个叫做读嘅，即系佢当督笑啦，系啦。咁啊，同埋一班唔同嘅朋友咧，就做当督笑咁样啦。但其实佢个梦想就系话咧，想去其中一个组织入边就去。即系去表演咁样嘅，咁就系其中有一次有一晚去表演嘅时候咧，就识咗个女仔。咁呢个女仔其实咧，都好得意嘅，即系话识就识嘅，都唔明点解，都唔明点解，我都好想知，咁简单嘅。 酒吧搭下爹咁啊， 搭下爹讲两句就可以上床噶啦，我都唔明点解嘅真系。 上床先系重点啊！ 喂，咁唔明咩 ？OK， 咁 OK 啦。咁当然啦，咁因为其实个男主角头先所讲啦，其实佢巴基斯坦人嚟嘅。咁巴基斯坦人其实佢本身都比较好着重嗰个家庭观念，同埋佢自己嗰个种族文化嘅。咁其实佢个。即系佢哋结婚对象咧，其实都系由家庭、由家长啦，由佢阿爸佢阿妈咧去决定嘅。 系 咁，所以其实当个男主角成日每次翻屋企嘅时候咧，佢阿妈咧就预先准备定啲佳丽咧，就嚟屋企嚟做呢个面试嘅。系啦，唔知边个嚟咧咁样，就会有好多佳丽嚟面试嘅。咁当然啦，喺佢嘅眼中就系得佢眼前嗰位女神啦。 系啊， 系啦。咁但系咧，其中。即系因为当佢个女朋友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其实都觉得好唔开心。即系点解一直都呃住佢，即系同佢一齐嘅时候呃住佢，原来系见咁多女仔咧。咁之后好啦，咁当中就发生咗啲咁嘅小插曲啦。咁之后后屘点解套戏叫做 Big Sick 咧？原来就系话其中因为有一件事发生咗，就系一个重病啦。而呢个重病就发生喺个女主角身上嘅。咁因为呢一件事而影响到佢哋两个之间个感情关系咧， 又甚至两家人添， 系两家人添啦，系啦，即系两个咗种族啦咁样啦。即系咁，其实就由一个本身嘅小插曲，又演变成另外一个小插曲啦。 系啊， 系啦，就系咁样啦。 咁啊，所以其实睇嗰阵时候，我又估唔到佢中间无啦变咗咁样，因为我真系一套爱情片。 因为 The Big Sick 根本你系估唔。唔系咩事啊嘛， 系啦， 系啊， 但系估唔到英文名已经系一个 爆晒啦，已经 系啦，但系因为可能香港宣传片有时用啲爱情喜剧嘅感觉宣传，咁、我睇而其实唔系好算一套爱情片。 台湾就叫做爱情昏迷中嘅，但系问题系台湾上，因为台湾都唔系早上啊，台湾都叫迟上啊，其实都咁，所以其实即系呢个情人眼里巴基斯有呢套戏名嘅时候，即系我俾台湾朋友睇嘅时候咧，佢都觉得好奇怪，点解改咁嘅名？ 嗰个名真系， 即系完全有少少啊，有少少误导性啊！ 你想押韵又押唔到咁， 真系押唔到 啊！ 真 系啊，系啊。咁啊，讲翻呢套戏啦，咁啊，其实主要我几中意佢嗰啲系俾，譬如啲文化冲突咧，阿男主角系巴基斯坦咁，你身处美国咧，呢啲咁嘅有色人种人就觉得，喂，你系啲恐怖分子啊，九一一啊，咁啊，男主角又真系 自嘲噶， 佢又真系自嘲，同埋佢其实去玩嗰啲点讲咧，玩嗰啲笑位，如果佢写得 over 少少，即系会过咗火嘅， 系啊， 但系佢自嘲得嚟又啱啱恰到好处，佢即系佢都用翻一啲九一一啊嗰啲嚟做一啲笑话，但系 系啊，即系 OK 嘅，九一个笑话我哋真系笑得出嘅，即系 笑得出系啊。 系啊， 呢啲如果你写得 over 咗少少，就肯定俾人插硬噶啦。你攞啲咁敏感嘅题材， 插啦。咁 咁啊，同埋其實你美國，你都冇乜可能你用呢一個嚟做笑話，其實 係啊， 因為都係一件大事嚟噶嘛，即係大件事嚟噶嘛。 但係因為其實呢個係佢阿男主角嘅一個真人真事啊。咁 所以佢自編劇 啦，我唔排除係咪佢真係自己講過啲咁嘅嘢，但係。你又覺得佢啊唔會叫無傷大雅咯，講呢啲笑話，同埋你真係笑得出咯。我 其實好多場都笑得出嘅， 真係笑得出。佢係無啦啦突然之間失驚無神爆一兩個金句出嚟，係幾過癮嘅。 係啊，同埋佢棟篤笑嗰啲場口咧，即係佢有少少都係有少自嘲啦，即係話自己喺巴基斯坦嚟。咁點解巴基斯坦？即係講翻個文化背景啊，點解會咁樣啊？即係有啲位係幾得意，我覺得係。 係啊。即系你睇嗰阵时咧，当然唔可以话好似咩《Hangover》咁狂笑嘅戏啦。但系你系好多好微细嘅话，系突然之间你估唔到爆咗咁嘅嘢出嚟，系叫有少少会心微笑嘅。 最紧要啲眼神神情咧， 佢个样其实好过瘾。 系即系佢中意，即系好似一贯嗰啲印尼，好似啲印尼人、印度人咁样，中意摇下摇下头啊，讲嘢啊咁样。 系啦，系啊。 咁同埋，我覺得最得意係咧，其實佢其中有一場就係話，即係頭先所講啦，個劇情入邊，因為佢兩男女主角兩個自己嚇喺個搞完嘢之後，咁佢 call 車走喎，個女再 call 車走。咁頭先所講個男主角其實做 Uber 噶嘛，咁個女主角就 call Uber 啦，啊睇邊架車最近嘅先，之後隔離即刻電話響，嗱我呢個係咪 call 車啊？嗱我有啊， 我買條褲啊真係， 即刻嚟啊真係，即係呢係真係好好笑，即係我估唔到佢又識用啲咁嘅位嚟。去咗啲幽默嘅位咯，我覺得。 因為始終阿男主角係一個棟篤笑嘅背景啦，咁佢可能你叫做去講埋咁多呢啲咁 get 嘅對白，都叫做去 唔難嘅，其實 比較代入感會強啲咯，可能。 係啊係啊，咁同埋即係我覺得佢講家庭嗰樣嘢咧。我咧寫幾深刻嘅，即係尤其是講男主角即係同佢阿爸阿媽之間個關係，因為一個女仔嘅出現而令到真係啊，原來一個咁傳統嘅一個家庭係原來到最後出到嚟，如果你個仔女係真係去 against 咗嗰個傳統嘅話咧，就真係會有問題嘅。原來係即係又原來，但係你另外一方面睇翻女主角嗰邊，即係呢個美國嘅 typical 嘅家庭啦，即係。恋爱是自由的。 同埋是独立啦，即是不会成家人一起。 是啦，咁你原来爱情是不会控制住你的，即是只不过是将个女你自己女自己决定啦，自己决定的将来啦。即是原来是有这样的差异咯。 是啊，咁同埋我觉得佢的对比挺好，因为譬如你讲到话美国的一些咁自由恋爱的一些感觉啦。 嗯。 佢是其实你睇美国个家庭啦，女主角啦，同埋佢两父母咧，佢个故事，佢个背景都唔系话咁 happy 嘅，即系俾我睇到感觉系啦，即系可能都过去有少少唔开心嘅事发生啦。反之，你话一个巴基斯坦，你可能话见到佢成家人好似好麻烦，又要管住晒，但系佢每一次出场嗰个感觉都系啊好 好 warm 好 开心嘅， 乐融融咁样。 呢一个对比，我觉得佢系写得几自然几好咯。 系啊，咁所以其实呢套戏，即系我觉得有几多嘢都几值得去留意嘅，系即系少中有雷啦，即系。睇下突然间又飙飙眼啦，即系同埋系男女主角嗰个感情个关系都几高潮起跌噶， 系啊， 即系去到最后啊，原来系咁样样嘅，咁我唔讲点样样啦。 反而最后我有啲失望啦，因为我谂住可能啊去到咁嘅地步，会唔会一颠覆传统嘅一啲？ 真系冇，即系真系就完咗啦。 系啦，咁点知佢都系有少少。 咁 因为始终真人 真实事件系真系一齐咗噶嘛，即系真系即系两个真系结咗婚噶嘛。咁真实佢又唔知男主角阿爸阿妈系咪真系咁样啦？ 咁啊唔知啦。 不过都好得意嘅，其实佢睇翻套入边嗰个讲头先讲个个传统嗰样嘢，啊原来男性同女性之间嗰个传对个家庭个传统观念咧系有咁大嘅落差嘅，即系女性原来系强烈过男性好多嘅， 系啊， 即系呢样嘢我觉得佢哇你个呢、這个真系虽然佢表面上做到出系咁唔中意自己嘅仔咁样样，即系背后当然啦，你阿仔走啦。咁你整一啲嘢俾佢食，咁其實個心都喺佢度嘅，但只不過 就 係啦，都好嬲嬲豬咁樣走，即係咁阿爸就好人啦，阿爸就好人去到箍煲啦，箍但箍唔到又，咁即係其實都幾得意嘅呢個落差都， 係啊， 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都值得睇嘅呢套，係咁播出嘅時候應該今個禮拜啦，真係應該 係啦，今個禮拜會做嘅，佢都幾大膽一套咁嘅戲擺喺所謂嘅一個中秋加國慶檔嘅人，呢套小本製作係咁多套強片圍攻佢都， 同埋佢優先場。系早晨国语全演做 的，系啊，都几有勇气啊！ 系啊，咁大家可以留意呢一套叫《情人眼里巴基斯》啦。 系啊， 咁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 系啊，咁啊，想睇更多消息就留意翻我哋嘅 page 啦。咁系希观影纪事阿希啊。 咁我系事业观影。 嘅 Alex 啦。 好啦，下个礼拜你好似 系啊，有啲事啦，系啦。 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见到我一个人喺度吹足。 喂，好啊，一个人吹一个人吹粒钟，可能我哋而家出现咗咧，唔知噶。 好啦， 拜拜。